第十集，去而复返。 到底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？我说了，今天就这样，你走吧。 你确定啊？钱我拿走了，你要下次再说什么契约什么的，我可不会还给你。 嗯？你还想有下次？ 许少卿约了他三回，真的已经算是超水平发挥了。本来觉得自己好像在朝特殊性癖好上发展，只要虐这个蠢货就会觉得很爽，平时得不到的满足感都可以在他身上得到。所以虽然他物不够美，价却不廉，但也许自己真的能有耐性和这个蠢货多约几次。不过看到今天庵里那个惨样子，真的是立刻就没了胃口。他发现自己好像也不是自己想的那样变态，之前也许只是自己的报复心作祟，报复到了，平衡了，他就没感觉了。所以就到这儿吧，以后也不用再见了。 那我走了。好痛啊，真是噩梦。好在我又活下来了，钱也拿到了，好像还不错。既然今天刚刚给了小云一部分钱，医院那边暂时就不用着急了。那我能不能用这个钱去租一个条件稍微好点的单间呢？刚才许少卿还嫌我不爱干净，我明明已经尽量干净了，可是住地下室隔板间实在没有那个条件，不然也不用被吐槽我住垃圾堆。现在这些钱如果是在偏远一些的地方租个小房子，也够租一年的了，那我就可以暂时安稳地住下来，至少可以有自己的房间，可以随时洗澡，也可以定下心来去找工作，不用总为了住宿的事情发愁了。最重要的是我现在有那种病，最好还是不要跟别人一起住的好。我这个病到底能活多久啊？看许老板那个样子好像还挺健康的，他得病多久了？不过人家有钱比不了。 安里在酒店门口的外墙外站着，胡思乱想的望天。现在还不到睡觉的时间，回去那个地下室也只是在异味、蟑螂和各种脏男人的包围中活受罪。他打算在这站个把小时再回去睡觉，于是他蹲下来开始玩手机里的小游戏。过了不知多久，他听见两个人从身边走过，声音是男生，口气却有点娘。于是他不经意地抬头看了一眼，是两个漂亮的男孩子一起往酒店里去。 哇，这么好的酒店，好有钱啊。 现在同性恋这么多吗？回家。今时不同往日，我身上带着10000块，可走这黑灯瞎火的小路会不会危险啊？可是我这样谁也不会想到我会带着10000块钱吧。没错，谁瞎了会抢我呀。裤子口袋是空的，我的钱呢？是走路的时候掉了吗？冷静冷静，好好想想，好好想想。 安里抱着脑袋，他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任何细节，于是他急匆匆地顺着过来的路线往回走，眼睛在地上慌忙地扫射。 安里，安里，你真的好蠢啊，怪不得能把人生过成这个样子。 兰迪呢？ 何经理让我们来的。 进来吧，先去洗洗吧。 好的，哥哥。 长得都算顺眼，看上去也挺听话，就这样吧。 许少卿心里焦躁得越来越厉害，他感觉自己又要开始那种到不了头的感觉了，无论怎样都满足不了，只能被动地去发泄。 一直到身体麻木和空虚。 妈的， 安里终于一路走了回来，站在1208房间门口。他一路上都没有找到他的钱，这是最后一站。如果不是掉在了狗东西姓许的这里，他就只能承认自己确实把钱弄丢了。由于这次他没有经过许少卿给前台打招呼，他是在电梯里蹭了好半天才上来的，还收获了好几个怀疑的眼神。可能看他长得很无害，人家看他两眼也就算了，最终还是没有把他撵出去。 许不会已经睡了吧？ 他踌躇了一阵，按响了门铃。无人响应，安里又按了一会儿。 那人不会走了吧？要不要下楼去找前台来开下门呢？ 安里正打算离开的时候，门开了。许少卿披着浴袍开了门，看见安里愣住了。许少卿把门关得小了一点，从门缝里看着安里。 安里，你回来干什么？ 我好像掉了东西，先进去看看有没有。 什么东西？在哪儿？我给你拿。 没事，我还是自己找吧。 你搞什么？ 可能就在洗手间，我看一眼马上就走。 反正就算许少卿说找不到，安里也不会安心，还是要自己看过才行。许少卿盯了他一会儿，终究是没有再拒绝，打开门让他进去了。洗手间就在门边上，安里也真像他说的那样直奔洗手间，看都没往房间里看。他跪在地上左爬右爬，把脑袋探到洗手台下去。不过酒店的洗手间很简单，没什么东西，基本上都是一目了然。他看了一会儿，就茫然地跪坐起来，用双手捂住了脸。许少卿看他那细致查找的样子，还是在洗手间掉的，第一反应就是婚戒之类的小物件。他觉得可能是安里在见自己之前拿下来放裤兜里，结果现在却找不到了。许少卿以为这个哭包又要哭了，就很有兴致地盯着安里的脸看。 哼，什么丢了这么着急？你从垃圾堆里带来的宝贝小强跑了吗？ 钱。 啥？ 你刚给我的钱被我弄丢了。 什么？你逗我的吧？那一大沓子钱想弄丢也得有个机缘吧？这才分开多少时间，可是他看上去没有在骗人。虽然看上去不聪明，但是傻成这样是不是过分了？天哪，这个蠢货真惨，混到这地步了却连赚快钱的命都没有。这钱放手里还没捂热呢就没了。 许少卿以为这个哭包又要哭了，就很有兴致地盯着安里的脸看。 这清秀无知的傻脸哭起来还挺好看的。 那我走了。 竟然没哭。那个 有事儿？ 没事儿。这个是你自己弄丢的，你可不要讹上我。 要讹你？你把艾滋传染给我的时候我就该讹你了。 你闭嘴。 许少卿震惊地呵斥了他一句，往房间里的方向看了一眼。安里听见房间里突然有些响动，他吓了一跳，瞪眼看着许少卿。 什么声音？ 你他妈觉得能是什么声音？ 许少卿愣了半天才吐了口气，无奈地捋了把头发。一阵响动之后，安里听见了由远及近的脚步声，接着他看到两张面无血色而且气急败坏的脸，两人从许少卿的身后与安里六目相对。在楼下见到这两个漂亮男孩的时候，安里还以为他俩是来开房的，没想到他俩是一边的。 我见过你俩三个人，果然是够变态的。难道因为我刚才没让他爽，所以让他欲求不满变本加厉了吗？ 许老板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他说的是真的？ 我说了你也不会信吧？还问个什么？ 混蛋！ 那两个人厌恶且惧怕地看了徐少卿一眼，失魂落魄哭丧着脸迅速摔门而去。那两个男孩是徐少卿让兰迪的经理介绍来的，他俩回去肯定会哭闹申诉，肯定还会把徐少卿这个品质败坏的害人精客人的名号到处宣扬一番。 蠢货，这下我要出名了。 这种屁事儿是解释不通的，至少在那俩人做好检查之前，许少卿是没法再去兰迪了。以后即使能去了，人家对许少卿心里仍然会有个疙瘩，只要见了许少卿这个人，那疙瘩就解不开的，这是人性。许少卿靠在门框上用力搓了把脸。在下小神机原著，猫耳 FM 出品，南烟落秋制作，都市纯爱有声剧交易沦陷，感谢您的收听。